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第一届暖视频征集活动近日在北京新媒体集团启动。这次活动以温暖的力量为主题，面向全网征集给人带来温暖、感动、激励等正面感受的短视频，请听报道。 北京某大学学生们在食堂用餐后清唱起我爱你中国，老师现场拍摄短视频并上传到网上，没想到得到广大网友点赞，还上了头条。这名老师说， 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感受可能是因为觉得这样一群比较有蓬勃朝气的青年学生，然后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下唱着一首爱国的歌曲，这点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 其实近几年公众对温暖的短视频早已不再陌生，主办方北京时间联席总裁陈昭华说， 我们从去年5月8号推出时间视频，然后在各大平台的播放量超过1500万的短视频，温暖感人的题材占了1/3，所以我们认为在短视频时代对正能量的报道，借助短视频这种形式应该能够得到更好的一种传播和推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建武表示， 短视频首先它是短视频，短视频呢这几年特别是从去年年初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目前呢你像这个对抖音、快手这样的短视频的这个内容聚合平台，每天都可以做到日活在1亿以上，它的这种传播样态我们给它归纳呢短、快、实，就是说短视频已经成为我们当前一个重要的舆论主阵地和主战场，这个判断应该说是一个客观的。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面向全网，不限题材、不限设备，用户通过微博、快手、人民日报客户端、北京时间网站上传2017年以来的暖视频就可以参与活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全景式展现抗战历史的战争剧《浴血14年》昨晚登陆央视8套晚间黄金档。这部剧剧情依托历史真实事件而展开，以小家族的人情更替为切入口，折射出大时代的波澜壮阔。由董洁、翟天临、李立群、邱泽等主演的52集都市家庭剧《因为是家人》将于11月11号在北京卫视播出。这部剧讲述了房家大女儿房天心与男主人公王硕的一段针尖对麦芒的爱情拉锯战。大型合唱剧《金色时光》将于11月3号开始在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节目以唱经典《忆芳华》、抒豪情谱辉煌为主题，通过歌声背后的故事，讲述共和国同龄人的青春岁月，以及他们在改革开放40年当中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电影《昨日清空》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这部动画改编自《口袋巧克力》的同名漫画，讲述的是中国南方小城兰溪的几位高三学生之间有关梦想、友谊、亲情和初恋的成长经历，描绘出一段极具中国风、清新唯美的青春故事。影片将于明天在全国上映。由孙周执导、艾伦、王志、鲁诺领衔主演，任达华、金世杰主演的喜剧电影《人间喜剧》昨天宣布将于12月7号在全国上映，并发布了全新海报。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是那个音乐吗？ 这是贝多芬，这是 怎么回事？哎，你说那个欢乐颂是吧？ 嗨， 我们刚才这段音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 哎， 得再解释一下。 不，你说熟悉不熟悉？你分对什么人来讲？ 哦，真的。 你对某些人某一怎么说呢？ 啊、 某一个 群体， 这个群体来讲，这一听见，哎呀，我的天哪！太熟了啊！ 嗯， 这个 熟人啊， 一个我觉得啊，就是大多数喜欢施瓦辛格的朋友， 嗯， 对这个系列，哎，也都是情有独钟。 他听着不是终结者啊？ 不，因为这个系列也是第一集，他是施瓦辛格主演、 啊，不是终结者。 哎，不是终结者， 嗯、 是另外一个系列。 对、 哎， 描述一下他长什么样吧。 也是一个外星，就是外星系列吧，就是 外星人 里边会接触到外星人。 这外星人长什么样？ 哎呀，外星人可凶了，长得啊、 嗯， 这个最典型的这个特点就是、脏辫。哎，头上那梳着那个脏辫儿，那、 嗯、 然后呢，它有四个大牙、 嗯， 哎，这四个大牙不像咱这四个大门牙，咱是长在一排上都冲下， 嗯， 它那四个大牙是长在这个嘴的四个方向， 嗯， 哎，还不是东西南北正排着的，是斜插着排着四个大牙，你就把那个、 嗯、 就把那个某些那个什么大虫子的那个嘴，你给它放大100倍、1000倍以后、 嗯， 就大概那感觉。 您知道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想起来什么吗？ 啊、怎么着？ 想起来足球运动员了。 足球运动员 小罗，你还记得吗？ 我的天哪，外星人！ 你又说脏辫儿、 啊，不是 又说门牙？ 对对对，他是这样、嗯。这个形象是哪儿来的呢？是在他的外包装被打破，就是他卸掉外边的装甲之后的他的本来面目。 哦，怪不得。 对， 说了半天是里边那个。 哎，对，就是如果说在、 外面最显著就是 脏辫，就最开始你看见他的时候， 嗯嗯嗯， 他是一个，他带着一个，就是一套非常强劲的一个盔甲。 对。 然后呢，这个戴着面具，就像一个这个中世纪武士那样的大头盔似的那种。 嗯嗯、但是那脏辫还在外头。 哎，对，他那脏辫还在外头露着，而且他那个装具啊，就他那一套东西啊， 嗯、 他有好多管子， 嗯， 就有点像那个宇航服的那意思， 嗯、 就是哎 各 种哎连接的这个这东西。但是作战力非常强悍， 嗯、 肩上扛着那个就跟那等离子炮那感觉似的、 嗯、 啊，那个扛着一大炮，然后手里拿着这个这极其锐利的武器，然后说拿、 嗯、 还有这个冷热兵器吧， 嗯、 反正全能。哎，就是这么一个形象。这 你要没说他外，你要没说他外面装备的话、 嗯， 我觉得特像赵亮。 啊、赵亮 体型啊， 体型、哎、 硕大。 和 但是事实上你说的这个东西啊， 哎、你说这是金刚吗？ 没有。不是。言归正传，刚才说的这是什么呢？哎，刚才季以彤描述了半天，这叫什么？ 铁血战士。 铁血战士。 哎，这个电影的系列、这个、名字也叫铁血战士。我为什么提到施瓦辛格呢？施瓦辛格在第一集里边扮演的是那个、 嗯、 就是最后战胜了这些外星人的那个、 嗯、 应该是主人公嘛、 嗯、 就是这个电影真正的主角。 对、 嗯、他虽然他叫铁血战士啊、 嗯、 但铁血战士不是这个片子里边的主人公。 嗯 一系列吧，这个每个系列里都有一个人类、 嗯、 这和他们斗，但最后带领着其他的队员一起取胜，大概是这么一个系列的故事。 但是问题就在于啊、 嗯、 好多熟悉，不是说熟悉吧，就是喜欢施瓦辛格的朋友们、 嗯、 尤其年轻朋友们、 嗯、 并不太了解说当年他还铁血战士了一下、嗯、是吧， 是没看是吧， 当年他什么，对对对，当年你要说他别的片子， 嗯 啊，就包括当年描写越战系列的，是吧？包括后来他那个什么终结者系列的， 哎， 这个大家都很熟。 这个片子他比较早期， 而且他就演了一回。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咱没有大片进口， 嗯、 没有电影，咱们在电影院里看不见。 对， 我们看的都是那个还是那大二分之一，这个 VHS 的录像带。 87年， 1987年， 对，哎，话说这1987的老片儿啊，现在又来了。 对，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还不止1987年，因为87年它是它出品嘛，它在那个海外它会发、 嗯。你看到它就晚了。 我们看过来就是流传过来的， 90年代了， 那得到 差不多了吧？ 89年啊，90年代初的样子。 嗯嗯、是， 嗯， 但是你要说这老片子，大家没兴趣。新片来了，新片来了，说的是新片， 就是这个系列里边的最新的一部。 啊、对，最新一部。 啊、 你刚才说了，你出了第一集对吧？ 对。 后来出过二，出过三。 二我记得是90年左右。 嗯 啊，然后三比较晚一点，三可能是2010年。 10年左右。 哎， 但是就这三部完了以后啊，还出过别的啊。很多人对这个铁血战士不太了解。 对，有一些外传。 对对，这个铁血战士的对手比较了解。 哎，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对，好多人知道， 那个好像也出了两三部呢。 你看啊，我们说的铁血战士的时候，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没关系， 哎， 明天新的一部就来了。 对，这是确切的说叫《铁血战士2018》。 2018， 嗯嗯，这个还有一部片子和这个系列吧，你包括那个异形大战铁血战士，你都有点混淆。你如果更这个深入一点的话，去年有一个叫做。那是异形的系列还是 异形系列 契约 异形契约 对吧、嗯、在这以前还有普罗米修斯、 嗯、 普罗米修斯的是反正哪一部里边 嗯 第三页还是第四那里边、嗯、他就当他们杀到那个异星的那个老窝的时候，那个形象基本上看着也是铁血战士那意思， 像了是吧， 哎，反正是不是就是啊，反正就是、 嗯、因为这里头啊 特别容易混淆， 这里头有渊源 啊、哦！ 这异形它到底为什么跟铁血战士它结缘？ 嗯， 这我们是一会儿说的内容 是 啊。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说了这半天这热闹，有兴趣看这铁血战士吗？我是 会去看的。 对，我就想啊，就是对过去那个了解， 嗯， 对 IP 了解的，可能还有一定兴趣。 对，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的片子太多了。什么片子、哎？就是关于外星人这片子太多了。 哎， 套路化东西太多了。是不是大家对这外星人这片子就没太大的、 嗯、 没那么浓厚的兴趣了？ 也不一定。 我问问大家啊， 嗯、 就是在明天这个铁血战士最新的一部叫2018来的时候。各位还对这个外星题材感兴趣吗？ 哎， 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说到外星人的长相，您看刚才季彤描述的外星人描述的 好可怕， 多清晰啊， 对， 就跟他一块住过似的。 好， 这个、哎、这外星人的形象，您最了解的 是， 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里边的外星人？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很多很多。 哎，我们今天在推送里边给大家列了个仅供参考的外星记忆片单。 嗯， 各位可以搂一眼，看看哪些外星人。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北京土话，哦、这都是 我说不是外星语， 搂一眼， 外星语， 行吧？ 各位可以看看啊， 嗯， 我们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外星记忆。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铁血战士》这新的一部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来个预告片， What is that? The ultimate predators. Gentlemen, they're large, they're fast, and following you up's their idea of tourism. It exploits weakness, tracks its prey like a game. Seems to enjoy it. That's not a predator, that's a sports hunter. Well, we took a vote. Predator's cooler, right? Yeah! Heck yeah. Big boy's a hunter. He brought his dogs with him. Guys, if we want to keep breathing, we need to find this thing. I'll kill every single one. You're insane, right? Probably. Just murder, you gon' need protection. I came here to raise hell, I can't. One shot, one kill, it's real, I ain't hiding. Never give it the fight, I'm super fly. In the presence of nice guys. The Predator. 刚刚听到的是最新的一部《铁血战士》，明天将会跟大家在大荧幕上见面的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我看了看大概这个故事介绍，还是怎么说呢？应该说一贯秉承了这个系列的特点吧。 啊，就是反抗外星侵略。 哎，不，没有那么高尚啊，没有那么高尚。 啊、还不是这样、 哎，这也谈不上侵略。这个就是第一集里实际上出来的这个为什么施瓦辛格要去跟他对抗， 啊、 就是因为、 啊、不是那突击队吗？ 哎，对，就是。啊他实际上就是先出了一个事儿，就在一个丛林里边，有一个飞行员吧，这个跳伞以后到了丛林里，结果被杀了， 对， 而且被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了， 你看起来都不像人杀了， 哎，就是杀了以后还把皮给剥了，反正就特别残忍的那种，特别血腥的， 87年的那版是吧？ 对，结果就引起了这个施瓦辛格率领的这个队长的震怒啊，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那么最后他们发现这凶手这个对手特别的厉害。 就是他们的队员根本就很难和人家正面对抗， 嗯 啊，一个接着一个的都 完蛋了， 哎，最后就剩下这个施瓦辛格扮演的这个队长和这个旅游局队员一起啊，这个就是把这个怪物吧给打趴下了啊，那个临死呢，那怪物还引发一个小型核弹似的什么东西，哎，这个威力非常巨大啊，但是呢，他们施瓦辛格他们还是逃出升天了， 嗯， 哎，这就是大概第一集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那你说他从哪来的？他也不是说大举入侵啊，他像那个洛杉矶之战啊那种片子，什么有个时空隧道啊， 就是没有率80万大军南下， 就是， 没有， 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偷偷的就潜入进 来，偷偷来了一个， 哎，就来了一个，哎，结果这个呢，反正是完了啊，完了，但是这故事还 没完 啊，到了第二部呢，他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也是还是另外一种对抗，这个第二部里边呢，就是。就是跑到城市去了， 嗯， 哎，突然发现城市里， 哦，进城了。 对，就是第一步不在丛林里吗？ 乡下， 哎，第二步是在城市里。 对， 城市里边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就暴力案件， 离奇事件， 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残忍啊！而且死的呀都是那些黑帮人物， 嗯 啊，警方就注意了，以为是这黑帮互相火并啊什么的，警察就得调查呀。哎，第二部的这个主人公是一个黑人警察， 嗯， 哎，他在调查的过程发现，我的天哪，这个凶手啊太厉害了，哎，他不是人呐， 嗯， 哎，那结果呢又是一种哎对抗吧，反正这就是一种就是随着科技和特技的这个进步， 嗯， 那种对抗啊，当然最后也是这个人类战胜了 外星生物， 哎，外星生物，可但是啊，最后这个又留下了一点这个悬念， 嗯， 啊，这个他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嗯 啊，而且他还发出了信号什么的， 嗯， 反正就是那意思就是我们还会回来， 还会来， 还可能会来的， 跟施瓦辛格那个终结者一样， 哎，对， 还会回来。 到了这个第三部的时候呢，这个就更神秘了啊，就是也是一帮人，哎，这回不是在地球上，换了一个战场， 对对， 哎，什么丛林啊、城市都打过了，没意思了，这样干脆上外星吧，哎，怎么上外星的呢？就是有一帮人呀，莫名其妙的，啊，就不知道怎么着的，就被人绑架了，然后就扔到一个外星上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雇佣兵啊，有什么狙击手啊， 黑手党反正 都不是好人，全是那有色的啊，没有一个像张帆这样这么高大上， 哎，我的天哪， 哎， 没进的名单，啊， 要不然就是该判死刑的罪犯呀，啊，什么的，啊， 我就比那个强点是吧， 哎，对，那里边唯一有一个可能还算是好人的，就是一个落魄的医生 爱德里安·布洛迪， 哎， 就那钢琴师， 哎，对， 吊眉毛那个 扮演钢琴师也会扮演的， 哎， 啊，哎，结果呢，弄到一个外星战场上， 哎， 啊，还是跟这个铁血战士， 哎，这些外星人， 哎，是为什么呢？就是这外星人啊，想，哎呀，我们上地球打人，地球人的主场，我们不行啊，这样吧，我们弄走点这个地球上的啊比较暴力的人啊，比较厉害的，我给弄到这个猎场上去，我在那儿再换个环境，我们跟他打。看看我们能不能打过他们。 季彤说到了核心部分，这个铁血战士这电影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粉丝啊，它里面有一个特点，它跟别的外星人不一样， 是 这些外星人有一个集聚啊， 嗯， 这个叫什么，他们叫武士精神啊， 哎，对对对， 形象来讲有武士精神， 对对 对， 对 他们啊就是好打猎， 哎，我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啊，他 不是想统治你们， 哎，对，他 把你们当猎物打着玩， 他不是那种入侵者的那种意义，啊，说我占领你的土地， 所以，啊， 我掠夺你的资源，没有 这个就是跟别的外星人不一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30秒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我们继续回来，刚才说了铁血战士啊，说了这已经三部过去了，那么这一部呢，我们明天要看到的这部叫什么，叫铁四 和那个赵四是什么关系 啊，亲戚 铁四 铁血战士明天来的这部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他比较陌生，因为没有特别关注那个系列的人就不会对他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 对， 而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那么刚才跟忙里偷闲的这句 话呢，我就想起来一个事情，他说没兴趣看了，都看吐了、为什么？就这种系列，或者我们这么讲，两方面、一个是说外星故事， 对， 就是外星入侵啊，这个故事太烂了， 就是 对吧， 不新鲜了， 不新鲜了、另外呢，这个铁血战士这样的片子跟那个异形大战的时候更是这样，就是能把人看吐了， 就是 特恶心， 就是跟咱们好像没什么关系了啊、异形也是外太空的一个，就是一个东西，是吧？对，这铁血战士也是一外太空，反正就好像在《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当中，铁血战士好像还是站在了保护地球的。 你一会儿会知道他为什么，他是怎么样的故事？ 哎，对对。 但是说到这里就想起了什么事儿啊？ 嗯， 你看《异形》，你刚才说了也是外星生物， 啊、对 吧、 啊？ 这铁血战士呢，他也是外星人。 啊、是啊。 这个外星人啊，他就他 怪兽。 他有个特点， 嗯， 他外星人他不是那么长得一样的，他千姿百态，他瑰丽多彩。 但是异形跟铁血战士还真是有点像。 对，那你看啊、长得不一样的外星人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推送标题叫什么呀？叫据我们了解，您见过外星人？ 是， 您不止一次在电影里见过外星人。 那你要是看过黑衣人的话，那您身边 有 生活的外星人， 各种各样的是吧？各种各样的。所以外星人有什么样的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 哎，不，你先说。我觉得你这概念上就不对。 什么 叫外星人呢？外星人一定是人吗？ 不是人样是吧？啊、 外星生物， 对， 或者是 这个就跟形容您一样，就是喊起来啊，它就不是人， 呵， 是吧？哎，所以我就说这个外星就是外星生物啊、外星人是个概念。 就到现在为止啊、你比如说各地什么各种 UFO 也好啊，什么第三类接触也好啊，好多的这种报告。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啊， 就是这种报告里面啊， 但是没有经过证实。 您听啊、外星人是不一样的， 对，各种各样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但是长得不一样，哎，这个感觉 性格也不一样， 对，跟人类感情也不一样。 你像那 ET 那里边， 所以我们来说啊， 嗯， 举几例来说，首先有特别狠的， 特狠的， 特别坏的， 暴力的， 对吧？这是特别可恨、糟狠，有特别萌的， 类似 ET 特别萌 的、是吧？ 特别友善的， 哎， 对吧？啊， 这些火星叔叔马丁， 哎，还有什么？长得特别恶心的， 就是那个什么里边那大虫子呀，那个黑衣人里边是吧，大蟑螂似的，对吧？ 就是这各种的， 哎，身上流着汤啊，上面爬着虫子， 心头巴脑的， 咱就别在这形容了 啊。然后还有什么长得特帅的？ 哎，麦克哈里斯，那是来自大西洋底， 那也不是啊，那个长得特别帅。你想起来什么了？阿凡达里面其实那个形象啊，虽然说怪，但是他不难看， 哎，对，他 不难看， 很帅， 对， 是吧？ 所以还有比咱们文明科技更发达的， 哎， 比咱们可能又更低端的， 对对， 不一样， 对。 所以我问大家，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唤醒大家的外星记忆啊，那么多的外星形象，在你印象当中，让你最动容的是哪一个？好吧， 好， 我们在今天的广告之后呢，还会继续回到下半时段，各位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继续留言。 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好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猛力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嗯，季彤和张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哎， 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 是啊，其实刚才咱们是从那说这铁血战士这个电影说起的啊， 对， 明天上映。 嗯， 看与不看呢，可能岁数大的人吧，看的是个情怀 啊。你看平台上就是一半一半的意见。 哎、对，年轻的朋友可能去看个新鲜劲儿吧，就是、 啊、 哎，你们那个时候是吧？这个为什么？这么感兴趣的啊，那可以说这是差着得差一代人了吧。 而且有一个因素我觉得也挺吸引人、 哎、 就是刚才季彤一说那个脏辫的时候， 对， 多潮的一外星人。 哎，对呀、啊、你要到后来多少年之后，那李杰卡尔德呀什么路德古利特呀，他这个 赛场上都是 才有这个 脏辫 是吧、哎、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也体现了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种创作的一种灵感吧，就是 他们这灵感从哪儿来？ 那你要到非洲去看看，那到处都是。 你说啊，就是当时他们有一种结合，你比方说他们说的某一种，就是所谓的剥皮啊，就是在战场上啊、 哎、 那种行为，我们看起来其实是从哪儿来的？ 也是从那部落， 对，是从印第安部落 哎 当中这么汲取来的这个东西。 是，所以就是说，就迄今为止啊，我认为。就所有的出现在文艺作品当中的啊，包括电影电视剧，刚才因为咱们这个平台上有人提到沙老师啊，沙老师是一个这个动漫的这个系列剧里边的形象，哎，这个是一个老师啊，他但是他那个形象嘛，一大圆脑袋啊，你看那个吃豆子没有，那个豆子的那个脑袋，那个是吧，那圆脑袋，然后身子是有四个大触手啊，全身金黄色啊，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外星人形象，都是由我们地球人这个脑子呀想象出来的、创作出来的。 对， 有几个趋势吧。一个就是趋同啊，你比如说他所创作出来的外星人呢，跟地球人的形象接近啊，也是有脑袋、胳膊、肚子、腿， 有眼睛， 哎，这五官， 嗯， 只不过呢，可能五官会挪位， 嗯、 然后这个会变形， 嗯， 但是基本上结构都差不多，这是一类。 就该有的得有， 该有全有啊、 嗯， 这个跟人还是这个基本结构大概差不多的。 嗯， 再有一类呢，你就像这个，就这个铁血战士吧，他再怎么着，他也直立行走，是吧？有四肢， 对、哎、 对吧？有头。 它不是滚着走的， 对不对？ 哎， 还有这是一类， 它也不飞。 哎，再有一类呢，就是把这个外星人想象成一种， 嗯、 就跟那个其他生物就是仿生学了啊、 嗯嗯， 要不然像这虫子，要不然像那个虫子，要不然像这，是吧？哎，这是一类。再有一类， 像虫子比较多。 对，再有一类呢，就把外星的生物想象成机器人，就跟机器人一样啊，以变形金刚 为代表、哦、像 AI，、 嗯、对吧？以变形金刚为代表，是吧？这个东西它就是你再怎么着万变不离其宗啊，你不管霸天虎汽车人那不就是还是飞机汽车吗，对吧，你还没有 脱离不了 脱离 人类的 对 接触的和想象的空间。 还有一种可能更硬科幻一点吧，有些科学家他会想啊，外星人人家本身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他可能他以一种粒子的形式存在，他根本就没有具体 的 形象、 哎、我的天哪，那就 哎， 没法想， 就是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你都发觉不了， 嗯 啊，甚至说它可能会借助某个媒介来跟你交流， 嗯、 是吧？你比如说它附在张帆身上， 哎呦我的天， 跟我一起来主持节目， 哎呀呀、哎哎 啊，我们俩说着说着，它就现原形、 啊， 哎，这怎么像《西游记》呢？ 不是，您说的是聊斋《 聊斋》，《聊斋》就是。所以你都没有脱离开人类所能认知的世界的这种想象力， 嗯，但是也只有这样啊， 嗯， 观众好接受。 对，有一派就认为那很可能，因为既然它能够生存， 嗯， 那它的生存环境应该和咱们类似。 对， 如果它不是这个环境，它产生不了这样的 这叫什么呀？生命构成要件。 对。对 这些东西， 还有一派就认为完全不同、 嗯、 啊，那个世界你 想象不了， 你是想象不到的。 对， 所以这个都没法说啊。有一个就是时间段呀，就是人类对于外星人的恐惧那是非常大的。 这个啊、 嗯、 是有历史严格的。 对， 那个最早你知道那个世界大战， 哎， 当初在美国呢是一个广播剧， 是 那广播剧不是引发那个真的骚乱了吗？ 哎， 大家都以为真外星人来了， 对， 入侵了。 对， 但再到后来啊，有一段时间，大家对外星人好像有一点，哎呦， 哎， 其乐融融的、啊。 尤其是以这个斯皮尔伯格， 对对对，1977年 有一个第三类 接触，第三接触就开始了，对、 哎。然后到后来 ET、 嗯、对 是吧？这些东西就开始 好 了，开始缓和这个感觉。 可是你知道啊， 嗯、 到了2010年的时候，霍金那段话呀、啊，又吓着人了。霍金说：“别找啊，别找， 哎、 别出去找去。” 就是你。 不让人家知道咱们在这儿 最好 啊！ 你找就是找事儿， 哎 啊，就很可能把你灭了。 就是你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 嗯、 可能外部的这个文明啊，他不了解你，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这个世界。 嗯， 如果被他了解了，他一旦入侵进来，你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 所以啊，其实说来说去啊，这些啊就是理论。你说要真是落实到形象， 哎、 刚才我问季彤了，我说你看你能想到哪些外星人的形象？这个外星人的形象在电影里面其实是描述最清楚的。 嗯， 而且你刚才说了其中一个，我们就从这一步开始说， 好吧？ 就是你说那个特恶心的， 特恶心， 其实有几种啊？有几种，虫子是一种， 对， 异形也是一种。 异形啊， 那异形那恶心的到了一定境界， 啪嚓啪嚓的， 就是老有那个滴了耷拉的那个。 哎呀，我天哪，你就别比划了。 哎，我要说的就是，你刚才不是一直在问，一直在想要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异形跟这个铁血战士怎么结合起来？ 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呢？ 怎么打起来的？ 我们听一听，在《异形大战铁血战士》的第一部里面是怎么讲这件事情的？其实几句话啊，他都说了一个那个他们之间的脉络，怎么联系起来的？ 这些象形文字不容易解读，但大致情形是这样的：几千年前，这些猎人来到落后的地球。他们教人类建筑，人类把他们当作神来膜拜。每过100年，神就回来一趟。每回来一趟，人类就献上祭品。 Humans were used to breed the ultimate prey。 那么，那些血兽。猎人把异形带来用来狩猎， 把人类当作畜生，我们沦为繁殖异形的工具。其实热团完全是一个陷阱，他们引我们入瓮，没有我们没有狩猎。 没有人类的这个给繁殖啊，这异形在地球上还没那么多呢。 哎，他是对，就是你看吧，他这个创作吧，他可能都是有一些怎么说呢，一些融合的这个趋势。就比如异形刚出来的时候吧，你也是就是空降的那种感觉，是吧？他就 对， 就给你这个电影设定的就是某一个这个宇宙空间的这个飞船啊，这出事 了， 出事了以后呢，派一帮人去救援去。哎，救援进去以后呢，飞船里空空荡荡的，然后这个队员进去以后就涉险了啊，出来一个神秘的这个对手，然后都不是这都打不过呀，这纷纷都死了，最后剩下那个意志特别坚强的主角啊，然后终于战胜了这个外星生物，这是异形的这个开头， 基本都是这一套路。 哎，后来发现这个生物居然跟着这个主角回到地球了， 嗯， 还能在人体内繁殖，哎呦，这太可怕了啊！大家又跟他斗来斗去就。就发现说这个异形到底哪儿来的？它什么东西呀、啊？ 嗯， 就该考虑它的起源问题。 找他老家。 哎，就是他们去营救的那个飞船怎么出的事儿呢、 对？ 哎，然后又有一集又描写那个飞船怎么出的事儿、然后呢，最后找着异形的老家了，发现哎呦和异形原来是一帮这个是就刚才说的了， 其实是他们做出来的。 哎，对，是他们做的。做异形的人是谁呢？好、像就是铁血战士这帮 人。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哎，就是这意思。所以他就最后给你说圆了啊，就他把。他的这个创作呀， 故事逻辑， 前传、后传、外传，他最后他给说圆了，造成我们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混乱了，就好几部电影就混在一起就晕了啊。就 是、但是只要你下功夫去看，你总能看出来刚才他说的这逻辑、我没下功夫看， 对， 哎，你就说异形这是一种，对吧？外星人当中一种啊，这个外星生物啊或者外星人啊，他长得不一样啊，真的，他的脾气、性格啊，包括秉性啊，秉性难移，这个秉性也不一样，有些这个外星人就不是这样， 哎， 他就特别萌， 啥呀？ 你比如说那个，你看过那个 ET， 哎， 你就觉得外星人多可爱啊， 哎，对呀， 人类多可恨， 多脆弱， 是吧 ？ 那外星人，你看他们其实来啊。就没有任何那个战争的目的， 他不是来祸害你的。 对，你记得当时那里面有一段，就是萌到什么程度？那 ET 开口说话了， 班哥， 嘿， 班哥， 哎呀，不是，你那是八哥啊，异形不是异形 ，ET 外星人是怎么说话的？我们回听这一段啊，特别的，就是温暖，让你觉得哟，你都快化了在怀里。 What？I taught him how to talk. Now he can talk now. Elliot. What do you need this stuff for? Elliot. E.T. Can you say that? Can you say E.T.? E.T. E.T. E.T. E.T. E.T. Be good. Be good. I taught him that too. You should give him his dignity. This is the most ridiculous thing I've ever seen. Phone. Phone? He said phone? He said phone? Can't you understand English? He said phone. Home? You're right. That's E.T.'s home. E.T. Home phone. E.T. phone home. E.T. phone home. E.T. phone home. He wants to call somebody. E.T. phone home. Oh my God, he's talking. 基本能听懂了、 哎、 就是 E.T. phone home 为什么、 嗯、 这他想家了他给、哎、要想给家打个电话。 phone home, 哎 这多简单。 哎、你看那个他是这美国人拍的电影啊、嗯、所以这 E.T. 呢就到了美国啊然后就学会了英语、啊。假如说是咱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先创作出这类的片子来呢可能 E.T. 就先到了中国。 嗯 啊没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赵亮，赵亮， 还不一定是这个北京方言 啊，是吧？啊， 很有可能 早亮 弄四川去了，有可能 四川普啊，四川普通话，咱还不会说啊、 哎，所以。你看这种形象，这是外星人当中一种，而且这特别具有代表性。 哎、对对对， 这是经典当中经典。 这是一个类型，外星人的一个类型。 对， 嗯， 还有什么样的类型？ 叫人畜无害。哈哈， 其实外星人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嘛， 嗯， 所以他们带着自己不同的家乡的味道啊。 是啊， 哎，这个还有一种外星 人。下面是什么味儿的？ 下面这个味儿就是蓝色味儿、哦、 蓝色 味儿， 来山地那 边跟蓝精灵比，它更厉害 是吗？ 纳威语你听过？ 哎呀，没听过、 啊，就是那个《阿凡达》里面的外星人， 哦、 他们是怎么样的？你听那语言，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方言的一种啊， 好吧， 你听听啊。 What's he saying? Get the pay off a hay or a kumu. What's he saying? My father is deciding whether to kill you. My father. It's nice to meet you, sir. 你听到了，这里头夹杂着英语。 喂， 这用英语的这小伙子啊、 哎， 本来是要跟人家就见父母的嘛，是吧？ 哎、 见父母跟叔握个手 啊。 引起误会了， 结果呢？ 语言不通嘛， 对， 快打起来了。 是，人家没手， 快打起来了。 我记得他们那个沟通吧，就是他们跟那个什么，他们那站坐骑那个沟通， 嗯， 都没有语言，然后拿那个辫子啪这么一对接，然后就通过这种， 他是心灵感应， 哎，感应，然后。我也特别佩服这些老外啊，他们本来自己说话就滴了嘟噜的了，然后他再创作出这么多这个就是莫名其妙的语言来啊，一般在电影里都会打这么一个字幕括弧外星语， 外星语、 啊、然后就是不不不， 而且这纳威语当年在阿凡达火了以后，这纳威语火了一段时间呢、 啊、是吧， 就是全世界人民学纳威语、啊、 这还真是给他倒腾出点意思来是吧， 这些还都有语言，接下来这个就没语言了、 嗯、是吧， 这得咱们翻译，有时候翻译啊，这个地球人有时候可恶是什么地步啊，就是他翻译他骗人，他翻译错了， 就翻译错了、 哎、这个来自火星人玩转地球、 啊、好吧， 火星人真有意思。 他在说什么？ 哎， 等一下，稍等一下。 Reading. 啊，都调整好了，将军，你可以说了。 你们好，我是美国武装部队指挥官凯森将军，我代表地球人欢迎你们这些来自火星的使者。 他做得很好。 我们没有